这样的天气需要阳光多照进回忆里哈， 带劲 回忆当中寻找一下阳光，来自于逃跑计划今天的正午有星光直播间照进了一缕阳光让我们热烈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千准，我回来了。 我这一个礼拜的时间真的觉得过得好长啊， 飞一样。 没错哈，这个有一点姗姗来迟，一会儿再说姗姗来迟的这个歌的事儿哈。 四和林宥嘉是吧？ 对，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天气也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所以这个按照之前，因为节目里边一直在说嘛，千征会在周一的时候回来。好，现在可能再往后错了几天。 是每天都在这个退改签哈。然后那个王威就说怎么样，度假过得怎么样？我说嗨，就在家里看外面窗外的狂风暴雨。他说你这在家看海也不错。那我。给你换换 不用了对，哎，提到这事儿，就是今天突然那个在昨天想到的话题，就是那些你生活当中不太如你所愿的事情，有可能其中就包括一个休假嘛。哎，休假出去了想要看看阳光沙滩，回到自己家里面见见朋友，结果到最后发现说 进退不得，哪儿也去不了，谁也见不着。 没错，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你是如何应对的， 就类似于我这种休假休了个寂寞的哈。 没错，当时是怎么变通的啊？心情又是怎么样？ 没办法，只好安慰自己。 方方面面，没错啊，遇到这种四面楚歌一样的天气，真的就没办法。所以最近其实北京天儿这雨下的也是挺大的，尤其是昨天又来这么一场大雨，相信各位心里面都会有点小紧张、小慌张。这样的一首歌曲，再烘托一下气氛哈、啊。四面楚歌来自于周杰伦 ，Go。 像拍了一出戏，又唱了导演跟编剧，只说了台词一句，而他们背了800个语气，操控着我的情绪，那根本不是我的口气，想让观众看好戏，最后的目的还不是在促进收视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摘下他们的面具，我只知道好像认真的男人最美丽，会不会一直演下去到他们满意。 伦的一首《四面楚歌》，有朋友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还挺喜欢这首歌的。MV 的女主角是周迅， 记挺牢哈，这小厂 Barry。 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那些不太如意的。最近相信这样的天气也不太如各位所愿哈。确实是我们知道到七月下半旬的时候，八月上半旬这段时间雨会特别特别的多。 对。 但是连续可能两个礼拜就一天阳光这事儿吧，让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蒙上了这么一层小小的灰尘。啊、 我简直是大大的厚厚的灰尘、啊。 你那个就是让水泡了。 对，关键是在北京就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见到太阳，然后回上海遇到烟花， 哎、 然后回来又是暴雨三级，什么应急响应。 对。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的是 没有见过一天的太阳。 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也是提醒各位哈，第一，出门的话提前看一看天气预报，反正目前我都是连着未来几天一起看的，基本上都还是有雨的在本周。然后各位可能这个所有的出门要打提前量，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下过雨之后这个雨天路滑。另外呢，要远离那些可能会产生积水的路段。昨天回家雨特别大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路面甚至桥下又存了一些积水，没有到那些危险的地步哈。但是呢，就是在路过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大堵车，然后同时就是远离那些可能会产生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区，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山地滑坡呀、啊、这些，就北京周边山区能别去咱就别上那儿度假去了， 是 吧？对， 等太阳出来了再去吧。 没错，最近一段时间保重好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一会儿呢，我们也是继续再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如何应对那些不如你所愿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一些休假的计划，可能是工作生活当中哈、再来一首歌曲，我们舒缓一些，来正式再欢迎一下珊珊回珊珊来迟回来的千尘哈。 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oh, 原来爱是你、oh、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oh, 等了你好久、oh。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oh, 原来爱是你、oh、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oh, 等了你好久、oh。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我觉得要把这首歌学会在 KTV 唱得很好，你首先语速要快， 对， 有点像上海话那个口音。我真的怀疑阿四就是上海小姑娘，因为在我这次回上海听到一个段子很好玩，说那个上海话像日语，然后就一个段子嘛，然后老板就说，哎，你们不要再说上海话像日语了，根本不像，哪里像。然后旁边有两个人就对话说，哎，我口有点渴，那我帮你出去买瓶水。 I was really good，跟我帮的谁麻冰丝， 这不是吗？ 对，然后其实有点像日语，就那个、他的那个单音节会很短，然后字和字连得很紧密，就那个感觉。 没错， 阿四唱歌也这样子。 吴语当中整个的体系有好多都特别像日文的。我第一次意识到不是上海话，温州话。 也挺像。 温州不同的地区，但我有一个同学，他那说的就跟基本上一样一样的，而且他好多的嘶，他发的是嘶这样的音， 嘶， 就特别像。对，然后还点着头说好，一下就更像了。哈， 好吧， 哎，回来以后我们看一看各位哈，不管你这个方言到底被别人听串味儿了到什么样，其他的语言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啊、这边好像这个小仙女是不是，她又改名字了吗？ 她说自欺欺人，不去看她，比如这两天的基金和股市啊、不看就不存在啊。 没错， 对， 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屏蔽，有一些事情我们能够处理的就处理，处理不了的我们把眼睛闭上、把耳朵也闭上啊、然后还有 最好把钱取出来。 还有朋友提到说，哎呀，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能努力的努力，改变不了的就适应吧。 哎，这个和我看到的这个清风飘扬的答案是一样的，说知足一些，能改变的改变，不能改变的就尽力去接受。 没错，好比说最近这样的一个天气，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人为去干涉它，什么时候才能盼来这样的阳光？真的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发霉哈。我们也不能期待这样的一个雨季能够稍微中间就哪怕间歇给我们多来一点点的阳光，坐在椅子上盼太阳，裂缝当中寻找阳光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叫做鱼。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带不走的 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 这首歌给你带来大概的一个思绪，很多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封闭。 嗯， 但后面这一个吉他的节奏特别让人想起来一路向北，好像打开门又冲出去了的感觉哈， 就是那种非常想要被爱被关怀的那种感觉，渴望被理解。然后他当中有一句歌词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让大雨侵蚀吧。有时候我突然想说，我们平时哎大太阳的时候，我们说来点雨吧，我们很爱下雨， 对， 我们是出了名的爱下雨，双 DJ 二人组， 是的， 对吧？但是真的来雨了，我们说哎呀给我们见点太阳， 时间 长了人就这么不知足 就受不了了。就像这首歌里面 对最开始的歌词，坐在椅子上期盼着太阳复活呀， 可不吗？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这个都不太愿意在最后的时候一首歌放个一半就拉下来，对不对？但这一首歌呢 够了， 实在是没必要。我们一看嘿，时间不多，正好 感受一下， 就纯是感受了腾格尔跟李雪琴的合作，蓄力 move。 哎呀妈呀，我又有劲儿了！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 move，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 wave，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 move，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 wave。 Ice Ice MY， 努力生活的小可爱，别再熬夜啃 CP， 跟叔一起看奥运，马龙比前大诗文，中国战队中国魂。就是你的努力，就是你的蓄力，只为我争光。我们爱你 DJ LL 奥运将，将你们的蓄力蓄力蓄力是我们的榜样。 那将共聚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哎呀妈呀，我又有劲儿了！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不。蓄力蓄力蓄力 wave，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 move，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 wave， 蓄力蓄力蓄力蓄力蓄力蓄力蓄力蓄力蓄力蓄力。 沙滩中去死，就是喜欢音乐。FM 93.4。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家打折呢，五折起， 是大前年的样子，不五折谁买？ 哎，你看那家促销呢，买一赠一， 是买拖鞋赠鞋带，你让我记哪儿？ 你可真扫兴，怎么装修你定那么痛快呢？ 咱家两居室，商量的装修预算多少？ 18万。 咱定全包圆花多少？ 13万。 这都快装完了，让咱加钱了吗？ 没加。 还说吗？ 说呀，说电话呀， 400-606-8866 啊。 活动详询店内。

想也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真，功败垂成，曾无人的称号， 张碧晨的一首《开往早晨的午夜》。 嗯，非常喜欢张碧晨的音色， 嗯， 就很醇厚有磁性，而且他相对来说在华语乐坛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了。 嗯，而且在歌曲里面你听他的一些吉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小花哨，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后面的小钢琴， 嗯， 然后他会弹的有一种小小的野风飞舞的感觉，就好像说这个你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的精力充沛的情况下，你真的是熬夜了，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的那一会儿，你会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一点小小的加快， 哎， 有点小小的乱， 再加上自己声音里有点沧桑的那个感觉， 对， 绝了。 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二天要有春游了，前天晚上没睡着，就这种心里边有一种小野风飞舞，哎， 啊，开心， 很 happy 哈， 嗯，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选的这一些歌曲里面有一首，哎，被千纯 PD 给看上了。 怎么是 PD？ 我不是， 不来来来， 我看到这首歌的歌名我很喜欢，叫 Dancing in the Kitchen。 对， 然后我说啊，这首歌一看这个歌名就是感觉它冒着粉红泡泡，就一对恋人在厨房互相给彼此做早餐，另外一个人去捣乱或者去帮忙，然后整个在厨房里面就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打闹嬉戏，拥抱亲吻，哇，太甜蜜了。 哎，我告诉你，这还是休假回来以后心情好。看着一个歌名能有这么多的生发， 不是吗？ Dancing in the Kitchen。 来，各位来听一听这首歌，感觉一下，脑海当中也描绘一下你的小画面哈。来自 Lainey， Dancing in the Kitchen。 The drink and call off the car. I could spend a thousand nights right here inside this room. Swear the only one I want is you. And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do. We could have nothing at all and it still feel like nothing's missing. Now we're moving like we're on the moon. Dom Perignon drip on our shoes.Always end up dancing in the kitchen I don't mind if this whole town goes up in flames As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ma be okay Slide across the floorWe could have nothing at all right here inside this room. Tell me, baby,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that I do. Dancing in the kitchen， 怎么不是一对小恋人在 kitchen 里面 dancing 吗？ 他们是在家里面疯狂的 dancing， 然后到最后说我们总是在最后的时候就 dancing 到了 kitchen 哈，全家都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种感觉。 哎，是， 哎，歌词里面讲的上来就是说，好友朋友可能在等着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啊，见面啊，可能我太享受我们俩在一起的这种私人的二人世界了，然后就直接 call off， 好，我们取消不去了。 哦， 在家里我们倒上红酒，然后放上我们喜欢的舞曲， 真的是有 异 性没人性， 真的是，而且这绝对是在刚谈恋爱可能最开始，我觉得一个月都到不了，过段时间就是哎，朋友约着呢赶紧走， 就反正周围有朋友谈恋爱就近短期内就不要约他了， 对，没错，然后再过一个月就变成了说我朋友有事啊，你别去了，是这样的哈。 好， 回来 看看周有星光聊天室，听听 FM， 大家哇心态都贼好，你看到没？我看到这边想改名说，面对不如意，音乐有治愈和平复的功能，听听歌，哎，听自己喜欢的歌。 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陈绮贞哈，刚刚放完那首《鱼》的时候，哎，陈老师的歌里面全都是答案。 对，还有小八哥说，我的想法呀，就是把不如愿的事儿写在纸上，埋在土里。 火 啊！你是不是他说因为跟我开挖掘机有关，那可能在海边生活的朋友就放一个漂流瓶 啊 让它飘走， 没错。 嗯， 我以为他这个想法是源于平时就小时候那会儿换牙嘛，是不是下边的牙你要扔到房顶，上面还要埋在土里面，也可以哈。来继续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新歌了，李宇春啊，他风格太百变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起来有一种让人觉得真是想想轻浮的感觉哈。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蹒跚一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眼，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街边小摊熙熙攘攘，人群是 成热恋，跟生活一一讨价还价。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株樱花开的时间，猜测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享清福嘛，这种感觉 是有种唱给奶奶听的感觉。 是的，整首歌里面其实你也能够听出来非常这种悠闲跟惬意的时光的这种感觉，其实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些比较怎么说没有那么在外面社交活动或者这些其他的外出活动活跃的时期。因为最近大家相信在家里面在室内待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听一听这些歌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给你这个略去一些烦躁， 对， 有的时候给你更迎合当下的这种收听的场景跟心境， 就是有一种生活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感觉的一首歌。轻浮来自李宇春， 没错哈。哎，这个我们这边要继续带来的一段声音，最近各位肯定会常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 中午健康的午餐配上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解锁更多的可能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to One Listen 21，依旧在继续，昨天算是正式启动哈。大家从现在开始，在我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飞儿乐团带来的他们的新歌曲以及过去他们的老歌，来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又二一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微博上搜索话题 Listen to One， 来跟我们一起回归到音乐本身，共同参与，为他们来集赞。我们期待真心音乐人的到来，听到一首新歌《钻石之心》。 谁还记得零度冻结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 画着我不幸无尽天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痛并快乐着，命运抛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想吐血这些永恒。 So don't you force kids like that job Project force kids more so I don't kiss kids kids kiss fire 这首歌可能是我们在提前的预热宣传片花当中听到的最多的一段旋律、啊、极具菲儿的风格，而且在里面这个新主唱的声音也让人能够想到当年的 詹雯婷，简直是差不多会90%以上的相似度了。 对，没错、嗯、这个就其实让人觉得有一点小小的时间上的穿越感，就随着现在的科技 那种模糊感， 对，在往前推进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 AI 软件它可以生成一个人的声音，然后甚至当时在做广播在做音乐，很多人都说就我们的声音如果能被 AI 合成取代的话，会不会产生就以后大家的一个大动荡哈、 嗯、 就这首歌如果放在当下这个年代，如果主唱迟迟不推出的话，我甚至是觉得 OK 拿詹雯婷来合成的一个 制作 合成的， 对 对对， 好吧、 哎，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还能够让人想到，从我觉得从整个的音乐配器，所有的这些走向，包括主唱的声音，整个打包起来特别就是跟过去达成了一个高度的一致性。 对，嗯、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飞儿乐团他们就算是詹雯婷那个时代哈，他们的专辑里面的音乐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风格跟尝试。昨天还提到说，有的音乐你带着这种古典的风格，有的音乐又带着极强的这种电子啊、舞曲啊这些所有的元素，他们都会去争取融合到。这个歌曲当中，这一张专辑《钻石之心》同样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像昨天听的就是国潮风比较浓重的《锦绣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摇滚更加之专注的《钻石之心》，明天后天我们再继续跟各位带来不一样的声音哈，继续我们回到过去的年代吧，时钟拧回去，听到飞儿乐团这一首歌曲《Fly Away》。

Starlight at Noon. Today's best music. 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I'm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hoa.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hoa. Party, trying my best to meet somebody, but everybody around me's falling in love to our song. I oh I yeah, hated taking the shot cause I can't take it. I don't think that they make anything that strong, so I hold on. I oh I yeah, I'm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hoa. So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songs, tired of love. 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hoa. 三分的时候放这首歌真的是对我一种考验。 I'm so tired, wanna go home。 对，不长不短的一首歌曲，虽然它的节奏听起来还是蛮欢快的，节奏挺快，但是呢整个的歌词里面讲的就是我真的太累了哈，我要回家。虽然这讲的是 I'm tired of love songs， 我听到这些爱情歌曲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累，但实际上来说就是今天到了中午可能这个点，或者每一天到了中午这个时间段，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小小的这种困倦， 小小的洗脑， 是这样的哈，这样一个小循环。然后希望各位能够把自己的思绪还是要从刚才的循环当中拽出来哈。来，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准备了各种各式各样的歌曲啊，有些歌曲里面可能会更加的这种清新的风格，还有一些在歌曲里面也是给你带来这种稍微激情一点的节奏。跟各位来聊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刚才提到的就是如何来面对那些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不太如愿的地方。 我看到小草很简洁的答案说，嗨，置之一笑。嗯， 对，没错。 还看到这边叠叠以叠以叠叠说，不如所愿又改变不了的就睡一觉，第二天醒了就好很多哈。说鲁迅那句话咋说来着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没错，然后鲁迅说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是吧？ 不过还挺在理。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平常心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嗯， 基本上大家也都已经习惯跟适应了哈。 对，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如意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显得当然有一些孤单，无处倾诉。当然有第二个人来跟你共同分享的时候， 嗯， 那可能就变成了一份美好。 是的， 两人份的美好，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闺蜜，也可能是你的爱人哈。一首歌曲来自李俊毅。 爱你的味道，眼神中的讯号，嘟嘴的小骄傲，是你专属表情包。 爱你的语调，爱你的撒娇，爱你的微笑，哦，爱你的拥抱。你猫咪般讨好，我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轻轻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清醒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 两人份的美好， 嗯，来自 对来自李俊逸， 大舅李俊逸，两人份的美好。大舅一直我还蛮喜欢那个歌手，他有他的创作才华，但是呢好像没有得到他自己心目当中的预期的一个发展的程度哈，所以还是给他很好的一个祝愿吧，希望他以后的路能够走得越来越顺畅。嗯， 对， 毕竟是还有点才华的，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如意的一个点，而对于歌手来说真的是没有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识或者聆听， 嗯，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有的时候很难攻破的不如意， 是心里面很难受，而且会影响到他的生计，对不对？ 没错， 嗯， 是这样的。我们看看吧，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李俊逸？ 嗯， 也许会一个不同的身份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哇， 我们也祝他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发展， 希望有个华丽的转身，祝福你。 没错，嗯，哎，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子婷，《仰望星空》。 压抑自己，让时间翻过去，不再怀疑。你看星光倒映在水里，我怎能捞得起？但是让我回到从前遇见你，是不是来得及说爱你？我们能否改变，重新做个新人？如果那么幸运，你现在在哪里？我呼唤你，多想你的嘴角微笑呀。消息下落不明，就像流星忘了我的泪滴，一次次告诉自己结束回忆，可往事都过去，不如开心。你看星光倒映在水里，谁又能捞得起？当时让我回到从前，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嗯， 很多时候朋友并不一定非得一直在你的身边陪着你，对吧？然后他就是在你的心里，好像有他如影随形，有他这种寸步不离的感觉，你就觉得是一份永远永恒的照顾跟照料。 他也是你心里面的小太阳，然后他会有他的升起和落下的时间，但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温暖你。然后我觉得优质偶像王力宏以前写的歌真的还挺暖的，你现在回过来听， 是 吧？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 现在在看他这个在线上疯狂的教学， 哇，那个 的时候， 最近的这个造型真的太一言难尽了。 哎，他先开始是胡子，对不对？然后这个大胡子后来又给刮了，刮得挺干净。哎，我觉得他留着胡子更有一点味道哈， 就是反正上了年纪的感觉。 嘿，有一点看着不太一样了。紧接着再跟大家这个聊天的时候，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也不是习惯跟大家长时间的一个人坐在镜头前， 他不太会 对着虚无，对，会有一点点的小尴尬。然后但是你发现歌手他毕竟还是爱唱歌，就是对于音乐还是对于他更多的填补空白的一种方式。 唱完唱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人了， 聊着聊着唱起来，一唱起来，嘿，整个人又开始泛着光，是不是这种感觉哈？哎，蛮有趣的，各位也可以看一看，你慢慢见证王力宏在网络直播间的成长哈。好了，这边哎，刚才这个聊到洛凡依晨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还挺有感触的，就是依晨这个作文，然后一被读到的时候，都觉得说，哎，身边其实有些朋友真的可以给你带来这种解忧的效果，更多的是一种踏实跟陪伴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我们真的都能够特别的理解对方。所以，当有别人不太理解你的时候，我觉得平常心，对不对？因为就像这首歌里面讲的是时光背面的我，大家都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当中，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性格不同，遭遇经历不同，大家就好像在一个时光的平行背面，真的就是无法体会对方哈。 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如为爱，为何凋零成花海，哦哦哦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为爱，为何凋零成花海，哦哦哦哦，等思绪完成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 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一旁的角色。 哎，这样的一首歌《时光背面的我》来自于刘志佳跟韩童的合作哈。相信各位其实现在都是，至于每一个人都有种自己在时光的另外一面在经历着自己的人生跟所有的感悟跟感触。我觉得就好像说每一个人他心里面都有一盘磁带，或者都有这么一张唱碟，然后再放，然后你放的是 A 面，可能这个人放的是 B 面，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他放的是 C 面 D 面之类的。当你碰到自己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哎这个人就一见如故的时候，很可能你们就是大家都在A 面上转，对， 对， 这种感觉哈，就有一种好像很未来赛博朋克的想象。 或者如果说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看我们这边在听听 FM 这种有情话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独处的时候，面对自己很不如自己所愿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会自我开解， 自我开导。 对，看到胡子拉碴就说伤心一会儿，难过一会儿，然后就忘了。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态，因为你没有办法说让自己不难过，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允许自己遇到不开心的时候真的不开心，但是呢你要很快的调整过来，然后就把它迅速的忘记。 没错啊，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觉得也是内心强大的一种象征。而很多时候想要获得这样强大的内心，那可能真的还是要再多一些精力，是不是？ 不要太勉强自己。 没错哈，这个有些时候还没有来也别着急啊，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多听一听别人的 B 面磁带 C 面磁带，可能一点一点的我们自己也就会产生 这种强大的心理了。来继续听到来一首新歌吧。这个陈楚生，我觉得大家先脑补一下，先想象一下平时对出现在我们耳边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觉。 温柔的男生， 很温柔，情歌，对不对？给你声线当中带来一种阳光跟温暖。好，现在我告诉你，他的小宇宙有一点要爆发了。对，你要听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陈楚生。音乐节上我觉得甚至都以后有可能出现他带着乐队唱摇滚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新歌叫做《地夫人》，来自于陈楚生。 可爱的她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 E minor

早上起床在十点半，下雨出门从来不打伞，我不管别人爱怎么看，我就做我自己喜欢，反正 anyway 追不到的就别再追，再也不会因为 说声晚安洗洗睡， 洗洗睡吧， 买个早餐还要排着队，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口味，吃不完的就别浪费，每个月有自己的麻烦，就算再困难 努力过好每一天，再也不会纠缠 每一处角落都片段，喜欢一个人时也会宿醉，不管是谁也不用理会，喜欢两个人时看他入睡，没有谁做一对，甜蜜这种滋味，喜欢三个人时工作到累，你会难免受罪，想法一起勾兑，喜欢这一切也太不完美，真的不算完美，不算完美， 星期一忙着工作脑袋都堵塞，星期二的他但星期三要去出差，可能你我都相曾忙到喜欢才不太坏，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一切都有爱在，但我起床了才发现已经下午一点钟，看部电影剧情简单也都干得一脸懵，一件时间和一只猫连饭都会一起吞，一个人看谁都是女神，包括了李宇春，三套两个人了还好，两件睡衣都摆好，养活两张嘴巴，瞬间地位也不再矮小，把爱情当作财宝，不会再一了百了，两颗心决定从此一起要到天涯海角，可到了三个人时就会有你有我有他，忙前忙后的再没时间和朋友去酒吧，一家三口从此要在沙发上看动画，喜欢这一切美好的像是童话， 喜欢一个人时也会宿醉，不管是谁也不用理会，喜欢两个人时看他入睡，没有谁做一对，甜蜜这种滋味，喜欢三个人时工作到累，也会难免受罪，想法一起勾兑，喜欢这一切也太不完美，真的不算完美，不算完美、yeah。 最后的这个尾奏实在设计得太漂亮了， 从最开始给你来一点咖啡厅的这种小感觉、是不是 一下来到海边， 再后来、 露天的咖啡厅， 是的，特别的舒服、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也给你讲了一些可能生活当中大家忙碌起来可能不太如意的场景、要排队买早餐，排到那儿以后发现没有自己喜欢的口味了， 卖光了， 买完了自己不管买到什么样的口味、我们还是要吃完，生活还是要继续哈、喜欢一个人的生活，喜欢两个人，喜欢三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理由，但这都要依据我们现在自己的一个状态，只要甭管是一个两个人三个人，只要活在当下，其实我们把自己要变得开心一些，多少个人都无所谓哈。 对， 来这一首歌曲，对，这首歌曲叫做喜欢，来自于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大喜， 喜欢的喜，哎， 多 喜， 哎，大喜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他的歌曲有很多这种超强的 R&B 的风格跟风味的，然后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 推荐给大家。喜欢这首歌，生如夏花就说了一句话，跟刚才这首歌莫名贴合，他说每天鸡零狗碎一地鸡毛的日子哪有如愿的呀，要降低期望值，天天都要开心， 没错， 是天天给自己这个自我熏陶一下，自我麻痹一下，要开心。 今天到下午了，我们给各位再来一点更 happy 一点的节奏，好 啊， 好不好？ 这一首最近的歌真的 Dancing in the kitchen Dancing in my room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in the moonlight 跳就对了哈，这首歌曲哎，好久没放过了，来自于 347 Aiden Yeah, you know what it is It's called Dancing in my room Go 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说的亲你，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 带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 我们脑海当中可能都已经虚拟了一个场景哈， 是 连着刚才这个大喜之后欢喜，就觉得自己去到了海边。 对，没错， 不是放假胜似度假。 没错，就不要大喜过望，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 下午还得上班是吧？ 哎，对，这个陈立刚才这首歌，你这个仔细去看的话，它的波形其实在后面特别的饱满。这首歌就听到后面，它用到的一些小的特别的音色，会给人一种极其这个明亮的满足感。我希望他能把这首歌重置一下，把前面也加上啊，整首歌听起来就会更加的，其实让你觉得这个温柔有余的同时，还会有点小小的明亮哈。来，继续我们看一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上。然后大家其实，哎，说把对外界的这个期待值调低，也是洛凡依晨在提到了。 嗯， 然后说要知道生活不乏宝藏，这个比如说今天刚刚回来的他，回来的他是谁？ 他， 是哦，你是吗？ 你才反应过来啊！ 嘿、hey, ，我还说，我以为他已经有自己的另外一半了、 oh, 啊。然后说任生活。这个值得有了一些这个值得分享的理由。嘿，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我这边还看到用户0898刚才留言说：“见招拆招，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 嗯， 绝不做拿鸡蛋砸石头的傻事儿。” 没错啊，就是 量力而行。 之前我们说过什么，聊过什么，工作当中受了委屈怎么办？是不是？ 对，不要拍桌子，千万别找领导。 别那么着急、 啊，按住啊，把自己按住。 季星说的印象特别深刻、 嗯、 自己能扛得住后果的事儿，对吧？ 你可以做、 你别受欺负、自己扛不住的 三思后行。 你们这好干得好啊、来继续听到那首歌，来自于毕书尽，幸福无关。 不快不慢也不用再期盼，感觉完蛋，一个人在纠缠这永远的美满，留下一段段你给的遗憾，不想不管，一切人太短暂，我还不还又该与谁相关，你好像不明白我的心情纷乱，像是被你击穿，你的幸福都跟我无关，我该庆幸还是该背叛，哦未来日子会更加简单，还是不平凡，你的依赖就自己打算，灵魂深处藏着一个无尽的海岸，敏感一碰到雨天爱就会打散，感觉完蛋，一个人在纠缠。 餐，在用完的美满，留下一段段你给的遗憾。不三不管，借人开断肠，我还不还，又该与谁相关？你好像不明白，我的心情纷乱，像是被你清算。你的幸福都跟我无关，我该庆幸还是该背叛？哦，未来日子会更加简单，还是不平凡？你的依赖就自己打穿，灵魂深处藏着一个无尽的海岸。敏感，一碰到雨天，爱就会打散。我该庆幸还是该背叛？哦，未来日子会更加简单，还是不平凡？你的依赖就自己打算，灵魂深处藏着一个无尽的海岸。敏感，一碰到雨天，爱就会打散。 这里面虽然唱的是好，你的幸福跟我无关，好，这一个人也许跟他共同也创造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明明还想给别人打伞， 对，还要给别人打伞， 嗯， 然后但实际上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其他人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太合适啊，这些幸福相互之间的关联也不用太多啊，我们自己的这些自己的开心与否，很多时候也都是放在自己心里就好了啊。 对，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觉得成年人就是已经渐渐的越长大越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 对，没错哈。来，今天虽然说这放了这么一首 The Lazy Song， 歌词里面唱的是哦，今天真的好慵懒，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嗯， 但是下午的工作要正式开启了哟。 但这首歌很适合我们哟。 没错，给我们定个调，给大家打个样哈。来，继续还是活跃起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完成今天下午的工作哈。祝各位能够一切顺利，同时能够下午的精神我们继续活跃一下哈，用中午两个小时的音乐给各位稍微的聊了一下小伤， 小按摩一下。 没错，好，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啦， 拜拜喽， 拜拜。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No, I'll just strut in my birthday suit.